我是玲玲，欢迎收听今天的第二次 podcast， 欢迎另外一位主持人丁丁。 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怼了吗？那今天是我们第二次录这个 podcast， 那我还是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和玲玲做这个节目的宗旨。那主要是希望把我们在生活中的心里的苦呢，但是宝宝不能说的心声，透过我和玲玲互怼的方式呢，能够把它说出来。那 当然也可以了解其他人的苦，对不对？不是只有我们的苦，因为其实苦一定要大家都知道，然后把这个公平来讲的话互怼。 对，所以其实经过互怼的方式，我们可以除了自己的想法之外，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当然我们毕竟每个人心里的了解那个对事情的看法是不同的，那了解别人的想法呢，让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平衡的观点。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至少就不需要这么执着在自己的那个想法里面，然后可以说在以后的生活里面可以得到平衡，然后可以继续的生活，可以好好的用力吃苦吧。这就是我们伟大理想啦。好，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我们还是不如就先问问看李宁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难言之苦咯。 OK， 大家好，我其实是在一个行销的领域，所以我算是行销人。那我最近其实是想要再换一个更好的一个职务，所以我去找了一份行销企划的一个工作这样子。那第一次面试的时候都很顺遂，在 HR 的部分都解说啊，然后他也看了我的作品。第二次来讲的话属于高阶主管的面试，那高阶主管面试之后来讲的话，他也跟我聊说，哎，那你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呢？然后细节的话是大概怎么样的状态，都在第二次面试里面都聊得很愉快。可是离开了之后，他就叫 HR 打电话告诉我说，哎，那你请你提供一些就是针对我们这间公司的一些企划案，提出具体的一个企划案。可是我的心里面的质疑就是说，哎，你没有给我一个正式的一个那个， 就是在还没有确定 offer 吗？ 对，没有哎，丁丁他没有给我确定 offer， 然后要我针对目前的一个问题点提出解决的计划案。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就是他要求你针对他们目前公司现在的情况去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然后透过你的专业。 对， 那你有怼他吗？ 我心里面就是整很多圈圈又叉叉又怼怼怼怼怼怼怼，哎，这样子怼的，就这样说。 对，然后呢？还是 然后就是我就是觉得，只不过是求一个工作而已，有这么了不起吗？ 哦，所以最后你到底提了没嘛？ 提，我现在就是要先问一下专业的自己，能不能够这样合理吗？保护他吗？所以我想要问一下，就我们来怼他好了。 哦，好 ，OK， 好。那个，我想我们先跳出这个李宁这次不愉快的经验，我们先问问看好了。李宁，你目前我想应该也不是第一次面试吧？你之前有除了这个之外，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问题吗？ 我曾经在那个大概有做过什么现象测验啊，然后还有再过来，他就是会问你说你的喜好，然后还有再过就是问你五年的计划是什么，然后十年的计划是什么，他会就是会叫你写的漏漏的啦。 是哦，那就是他会问一下你的生涯规划吧。 对， 好像算蛮常见的啊。那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比较怕的反而是我举一个我自己之前。基本上我自己是面试过经历大概不太多，因为我其实没换过很多工作，但是我自己在少数不多的经验里面，竟然也让我遇到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问题，就是我算是要面试一个算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去应征我现在行业的，我算是新人嘛，那所以去找呢一个当时算是在这个领域里面蛮久的公司，那我去面试，那结果那时候的那个公司负责人啊，直接面试，他面试的时候呢，他只除了简单问了一下我的那个可能就是学经历啦，一些以前的工作状况之外呢，我觉得他当场就马上给了我一个脑筋急转弯，他直接问我说， 那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进入我们公司之后，你要多久可以月入百万？然后， 哎、欸，他月薪跟你谈好了吗？ 什么都没谈，他就只是单纯还在聊啊。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突然，其实应该是说我以当时的资历跟我的那个出入那个领域里面来说，我可能都还在讨论基本工资吧。就他突然问我说：“你月入百万，不是年入哦，是月入哦。”然后我当场其实我有点 受宠若惊吗？ 是，根本就是那个那时候我是在面试，哎、欸，我当然是有一点那种就是哎、欸，我突然一片空白、欸，我真的不知道回答什么、欸，哎。 所以你那时候刚出社会的年轻人而言，就是真的是脑子一片空白。 是啊，那 你回答了什么？ 我记得我那时候只能说，我这个人的个性呢，其实我也不太会马上去讲一些什么场面话什么之类的。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很坦白告诉他说，其实以我目前来讲，我只想要好好先在这个工作里面学习，我对于之后的那个工作能够让我得到什么样的收入什么的，还不在我目前会去想的范围，我只有这样简单的告诉他而已。对， 哇，其实我觉得、啊、很多的雇主啊都会出一些脑筋急转弯啊的一些问题， 是啊， 无非就是要测试这一些求职者临场者的反应，然后呢或者是看看能不能够去就是处变不惊啊，或者是你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啊，然后提出对公司有利的。诶，这种千奇百怪的我真的还是第一次听到。诶， 是啊，特别是基本上以你像你今天讲的这种针对公司现在的情况，特别是因为你是一个以行销做你的工作专业的人嘛，这种 就在外面就是一种以服务来换取你的那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的收入，甚至是说你应得的报酬啊。那今天等于变成他如果利用这样子求职的过程当中去问了你这种专业上的问题的情况，那要解决的又是他将来必须要再想办法去处理的问题的时候，他等于好像变成他免费的去得到了一个专业咨询或者专业服务的机会了耶。那这样是不是又应征的不劳而获呢？ 我其实有觉得这种感觉来讲的话，就是企划人啊，好，就是在写一份企划案的时候，他都是经过市场的调查分析，然后呢还有企划的灵魂在里面。而、我们这种企划人呢，就是不眠不夜啊，至少要花个三天产出的时间，还有心血在里面，才能够产出一份 proposal。 那我自己心里面觉得每一份 proposal 啊，市面上来讲的话就是大概5万块10万块，而且重点是它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智慧财产权，我应该没有说错吧。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来讲的话，万一它是像天下那种白吃的午餐啊，那我就是被他用了，请问一下，那我不就很内心很怼吗？ 是啊，而且其实我说真的，就是我们先不说那个什么利用求职的时候去问你这个问题，我想对你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应该是在于你到底是要很粗略的写呢，还是要写得很细呢？因为这是一个展现你能力的机会，但是偏偏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在每个公司在那个什么，在你都还没有确定要使用的情况之下，你就必须要先做那个最充分的分析，好像又有点强人所难，甚至是说你可能对那个公司的情况都还不了解的时候，你要怎么针对公司的具体的状况去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呢？ 可是我想要写得很细啊，然后我也很想要给他一个很具体的方案，就表示我的能力其实上是可以的。可是就是我应征上了之后，我就不就是要很把它实现执行落实吗？ 对啊，那不就是变成现在就是每家公司不是都在讲那个所谓 KPI 吗？你的那个绩效吗？那你现在不就是等于你把你自己将来想要做的方向啦、规划啦，然后你具体的 KPI 不是自己都直接现成的做好了吗？那 可是我想问一下，就我第一次的时候在 HR 中，我有给他看过我的历年来的作品欸。 是啊，所以其实应该是说啦，假如那个什么，以我自己后来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我后来也是有做到，就是变成有主管阶就是我有机会去面试几个我底下的就是变成我会跟我一起共事的同事啦。那我在 像面试过程里面，我们也是会需要一些作品来知道你以前的能力如何嘛。只是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来讲比较合理的情况都会是说，哎，看看你以前的作品，而不是会直接告诉你说我现在公司遇到的情况啦，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好在处理客户的什么问题啦，请你来给个方案这样子。这样真的就变成是好像有点已经提前的去想要得到人家的那个服务，但是却没有负责说保证说一定给他钱的这种状况。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那时候可能也做不太出来啊。对啊， 我其实内心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就算给了之后，那你问题是办公室每一个的那个计划永远都赶不上变化，这是每一个 office 的人应该都知道。而且我们是办公室里面的小人物嘛，你知道每天老板的思想啊、变化啊都在改变呢、拜托，那个变了之后，那主事者是不是也有去更新跟 update 跟宣布这件事情呢？如果是没有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要一个还没有进去的人给了这份资料，然后又万一是那种掏假包的方式，那。真的很怼耶。 是啊，但是呢，其实，其实我像我现在我自己刚刚这样子稍微 Google 了一下，我去发现啊，其实现在好像像你刚刚讲的这种，就是在我们认知上觉得好难，比较难以想象的这种针对公司现有问题去解决的一个面试的问题啊，好像是某一些高科技公司现在都会采用的做法耶。那其实就会变成是说，好像这个在这个问题变成是很多，我相信搞不好除我们自己少见多怪，搞不好很多怼友们其实在那个他们自己在面试的过程中早就已经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耶。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假设说在这个求职的世代里面，有可能这样子已经是一种就是方式的情况，那要如何保护自己呢？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好了，就是当然我只能说以我当时面试的情况，如果站在一个面试的角色来说的话，我会接受的，因为毕竟我们在面试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最大的、最主要的，我是想要看他的反应，跟他那个对每一个问题是不是，当然我那次表现很不好，但是我那是我猜的时候啊，但是其实我们就是会想看到的，就是你遇到的这样一个。不管说你对他是正面评价、负面评价的问题也好，你怎么去转化他嘛？那所以其实呢，其实如果以我们就像我自己接受的，就会是说，如果这个求职者当时就会告诉我说啊，以目前公司新的问题来说呢，老实说，我可能对公司还没有那么了解，对公司的资源啊，我可能可以运用的一些那个可以运用的方式，我可能都没有那么清楚的情况下，我们。特别是说，像这些问题，其实在没有经过实测之前，这个方法是不是一定能够发生什么效果，都是未知数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考虑用说我以前的作品？因为毕竟以前的作品代表的是已经得到一定的实证，跟有产生一定的效果了嘛。那同时，它也可以展现出说，如果我在这个问题里面，我呈现的我对问题分析的能力啦，对问题观点的那个什么的那个掌握啊，其实。多多少少应该也可以供公司去做一个评估，说，我这个人如果在帮公司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不是同样也可以提供相同的一个那个解决的方向，或者是能够在那个确实有效的帮助公司？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第一个我就先争取说我先用之前的作品？但是其实我真的觉得，之前的作品，像我当初其实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可能有几个年轻的面试者。他自己可能对于他当时的那个作品呢太满意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他直接就把它拿过来了，然后呢，没有把那个客户啦，把那些相关的一些比较那个涉及到一些应该保密的状况的资料啊，把它先用一些那个覆盖啦、贴上啊，做一些遮盖。结果反而因为这一点呢，我们跟公司内部讨论之后呢，就决定不聘用他。因为这样太可怕了，我觉得当你要用先前作品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一定要先注意到一些公司前公司那个营业秘密的保护啦，对。 了解，可是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假设说作品给对方看了，可是对方还是不满足呢？ 哦，你是说如果说你试着争取看看，所以前作品还不行的时候吗？ 那其实以现阶段来说的话，我想当然各个领域会可以做的方式我们是不清楚了，但是毕竟如果你自己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你大概也知道哪些东西是小题大做、大题小做，你大概也知道说哪些东西可以避重就轻，哪些东西可以简单的先提出方向嘛。那所以其实呢，第一个我觉得可能就变成是说，你在具体问题上，你可能就以你现在得知的想法呢，去做一些假设的分析，好像有点在写考试卷这样子吧。那但是呢，我觉得最后的情况是应该还是要加上一个那个什么，加上一个那个我们自己的关于自己权利的一些简单的声明，那又不是很刺耳的，例如像是什么仅供公司面试使用啊，不得作以其他用途啦，甚至是这个应该就会是说加上一些这种说明的话，应该就可以让公司知道，哎，你对自己的东西呢也是有保护的意识的。 OK，那其实应该这样说：假设说我要给这个 proposal 之后，我一定要注明就是版权所有，翻译必究。 哦， 而 对 且呢， 啊， 我还想要再次告诉，就是说，其实很多的那个求职，你看听，你可以去很多的资讯来源，你可以去上网看一下这间公司是不是有负评，它是不是一个就是可能有这种惯例，可以上网爬一下文，对不对？ 是啊，甚至我觉得像以现在来说，爆料公社啦，什么一大堆的那种，甚至是一些求职人员的一些社团啊、粉丝群啊，其实他都会有一些那个什么，有一些可能对公司以那个评价的一些那个，可以把自己的经验提上去的一些情况嘛。那当然我们是说，如果说你到时候真的遇到的是真的是想要白嫖那些应征者的那种创意的。甚至是免费得到人家服务，然后就据为己用这种公司，这种恶劣的公司呢？当然，我觉得大家当然是说，也许在我们自己一生之力还不够的时候，也许他觉得没有把我们的那个意见看得太重。但是如果集合群体的力量，甚至造成的那种舆论的那种内容的时候呢，我想这个也多少可以帮助其他人认知，甚至是有机会去淘汰这样的一些遏制的那种做法。 哇，太好了！我一定要注明版权所有，翻译必究，这真的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方法了，真 是， 的。 哎，其实我站在那个真正建议上来说的话，因为我其实不太清楚说你们针对那个问题可以提供的资料可以到什么程度，但是我认为说站在营业的秘密的保护上面来说的话呢，其实最根本的方式还是要把那些关键的技术啦、关键的一些什么你知道的方法呢，我想你可以再换另外一种方式，不要那么直接让他提出来的，甚至是让他知道说你有这样的能力跟管道可以去取得这样的资源的时候。反而是造成他必须要赶快跑来找你，甚至是必须聘用你这样的一个契机。对啊，因为 让自 其 己保 实 持有优势的这个 对， 状 因为 态， 毕竟你所有的秘密丢出去之后就不是秘密了。对啊，那再怎 是 么 啊， 保护也其 这就 实 是 都 我 是于 今 事 天 无 要 补 怼 了。 的方 对 式， 对 对不 对 对？ 对，其实我们真的要怼的话，应该是说，站在雇主面试的过程里面呢。当然，我们觉得现在很多人还是会倾向说，希望应征者能够掌握一些保护自己的。可是，其实我们这里还是只能上我们的节目来怼雇主吧，就是对，因为毕竟那是一个不平等的地方啊。是啊，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希望有怼到大家内心的话，也希望能够大家帮助大家怼得开心，怼得尽兴。如果 是。 没有的话，请欢迎搜寻我们的脸书。今天怼了吗？ 好，那当然，如果说各位队友们有任何天南地北想怼的呢，也欢迎到我们的那个脸书社团里面呢去留言给我们，让我们将来可以一起怼他，怼死 怼 他。 他，怼死他！ 好，OK，好，那就 先这样 谢谢你们 喽。 的收听， 是， 拜 好，拜 拜。 拜。